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唱同埋白伟聪，我哋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俄乌到底几时停战呢？这个话题已经令世人有过多的期望，一直都没有实现厌倦了。但近日呢，就 Donald Trump 就把几火，就因为呢俄罗斯的梅德韦杰夫竟然就串到说要动用核弹。于是普京呢就那里虽然没有出声，但 Donald Trump 说即刻呢是派了两只核潜艇就过了去俄罗斯和乌克兰那头的海域那边。咁呢啲核潛艇咧就唔係講笑嘅，兩架咧係夾埋上面有成300多个核彈頭，呢啲核彈頭咧係有短程同埋中程，即係話隨時可以摧毀咧俄羅斯咧係300个目標，包括咧係城市。咁樣一施壓咧，而家普京咧就終於答應係願意咧係同 Donald Trump 咧係通電話，只不過呢啲黃台絲瓜就何堪再摘。咁到底普京系咪有讓步嘅誠意咧？咁而家咧美國啊嘅傳媒就爆出，其實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不惜再讓一步，就準備咧就承認啊俄羅斯咧係佔領烏東啊嗰四個州、嗰四個省同埋呢個克里米亞。嗱，未經證實嘅消息咧就話準備咧係俾俄羅斯佔領啲領土，係長達咧50年或者99年。跟住咧，係再以後咧，係再談判。之但係同時咧，美國方面咧，亦都冇向俄羅斯咧係答應北約咧唔會再東擴。嗱，但係亦都冇咧話答應咧係呢個北約咧或者歐洲咧唔會再向烏克蘭咧係提供武器。所以呢個咧停火協議，如果係 Donald Trump 提出嚟嘅咧，讓步之中咧又有強硬，因為到目前為止咧，佢賺咗乜嘢咧？即係西方就賺咗咧，瑞典、芬蘭咧已經加入咗北約，尤其係芬蘭。雖然咧呢個烏克蘭咧係唔見咗東部啊嚇嗰啲領土，加埋裏邊嘅礦產，之但係芬蘭咧係換取到咧係加入北約，呢個咧亦都係俄羅斯咧係冇曬符嘅。咁但係至於日後係向呢個烏克蘭咧係繼續提供武器。同埋咧，北約咧分分鐘咧係會俾嗰啲咩亞美尼亞啊、中間中亞細亞嗰啲咧，係會唔會加入咧？呢個咧亦都冇話應承，冇話講到 no。咁所以咁嘅條件之下，普京啊應唔應承停火咧？嗱，如果唔應承嘅話，佢而家每個月啊至少喪失咧，即係喪生啊，係1000名咧俄羅斯嘅軍隊。而Donald Trump 咧亦都講過。到目前為止咧，喺烏克蘭戰爭裏邊咧，俄羅斯陣亡啊，即係被擊斃嘅士兵已經高達咧22万。嗱，咁樣虛耗落去咧，當然係對普京冇好處。之但係普京一個人咧，亦都唔會在乎啊，係咁多俄羅斯軍隊嘅死活。但係國內咧又未見話急於咧係要反戰，反而而家俄羅斯咧最新嘅民意調查有70%嘅人口咧就希望盡快咧係結束戰爭。所以今次8月8日的最后限期咧，就即将咧系到啦。Donald Trump 咧曾经下令呢个普京咧系一定要咧系应承停火，如果唔系咧就会好强劲嘅制裁或者咧其他嘅惩罚措施。嗱，8月8日咧转下眼又到啦，跟住又会点咧？系如果 Donald Trump 呢头冇行动，又或者咧制裁系冇效果？咁美國顏面全失，跟住又點落台呢？普京又怕你美國啲乜嘢呢？呢個充滿咧係懸念嘅，係咪啊，鮑生？ 係咁啊！而家烏克蘭嘅戰爭依然咧進行中啦。咁其實 Donald Trump 上任以嚟咧，普京對於烏克蘭嘅空襲啊，同埋各種嘅攻擊咧，其實係冇停止到，甚至咧比之前咧更加猛烈。咁好明顯咧睇得到咧，普京個立場咧係唔肯退讓嘅。咁睇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就要睇烏克蘭嘅人嗰、那個意志同埋佢哋嘅決心啦。但可惜咧，喺最新嘅民意調查裏邊咧，就有70%嘅烏克蘭民眾咧就希望通過談判而結束戰爭。 咁同戰爭初期嘅主流民意有四分三係堅持咧，要作戰到底，取回呢啲失去嘅領土咧，就已經有好大嘅落差。咁呢個民意雖然咧都係即係蓋洛普裏邊作出其中一個調查啦，咁但係都可以作參考嘅。咁因為事實上咧，烏克蘭對於烏克蘭人民啊，對於其實個戰爭嘅前景的而且確咧係唔樂觀，因為一直以嚟咧，其實雖然得到西方盟國嘅支持咧，但係收復嗰四個州同埋克里米亞咧，真係遙遙無期。特別係喺經過咧之前兩年咧嘅反攻之後咧，啊包括去向庫斯克州啦，同埋向呢個南部咧發動嘅反擊都失敗咗之後咧，其實而家係處於一個僵持同埋消耗戰嘅狀態。嗱，以國力嚟講咧，當然啦，俄羅斯咧就喺烏克蘭之上啦，所以喺而家咁嘅消耗戰之下咧，即係俄羅斯就用翻一種咧，就係以往啊兩次大戰啊似人多同埋咧命戰啊嘅作戰方法咧，係去同呢個烏克蘭咧繼續磨落去。咁呢種咁嘅殺傷戰術咧，對於烏克蘭嘅即係相對地小國嚟講係致命嘅。嗱，雖然現代戰爭咧個主要嘅力量咧唔係來自人力啊，都係來自高科技武器。咁但係咧，抗日持久而家超過咗三年嘅戰爭咧，對於烏克蘭未來嘅前景嚟講咧，的而且確係唔樂觀。所以今次咧，喺普京同埋 Donald Trump 有機會會面之前咧，係出現咗一份咁嘅民意調查咧，唔知道係咪故意地咧去做一個氣氛同形勢咧，俾烏克蘭咧嘅澤連斯基落台，同埋咧希望咧可以咧揾到一個和談嘅機會。雖然我都相信唔能夠咧會面之後就立即咧停火同埋咧得到永久嘅和平，但係而家咧雙方面都需要一個決議去。为自己啊嘅选民咧去做交代 ，even 普京都系啊，虽然佢而家咧可以永续咁样连任，但系咧喺咁嘅环境之下咧，佢都需要一个俄罗斯人接受到嘅决议嗱，例如咧起码要保持而家占领咗嘅土地，至于加唔加入北约啊，或者系之后咧嗰个领土究竟系安排啊可以用时间去拖延，咁所以今次咧。Donald Trump 同埋普京繼2021年之後嘅會面咧，係舉足輕重嘅，因為對於成個世界嘅和平嘅前景咧係好重要。因為而家咧就關稅嘅問題咧，逐一俾 Donald Trump 咧就擺平噶啦。咁而家跟住落去咧，佢就要回身咧，一定要處理呢個俄烏戰爭嘅留低嚟呢條大尾巴咯。 咁啊，兩個人嘅會面咧，加埋個性格嗰方面，可能氣味相投，可能咧係有助於實現。烏克蘭戰爭的和平，因為比起拜登和普京之間，又或者普京更加看不起的奧巴馬之間，兩個這個領袖的性格是沒有什麼交集的。之但如果 Donald Trump 這些強人就對魔頭呢，反而在江湖的層面呢是有些計傾。只不過呢，現在真的那個和平協議這樣的條件去達成呢，就其實長遠呢是對普京是沒有什麼著數。因為就算他現在割了烏東那四個省給你，再加上承認克里米亞，第一俄羅斯的叫做慘勝，你那個國家的軍事地位呢，那個元氣大傷，就算你是排第二，那個地位呢都搖搖欲墜。你在俄烏戰爭即使結束之後，現在全世界第二強的呢就已經是中國，就不再是俄羅斯。所以在元氣大傷之下签了这个和约，你还够不够胆，还有没有力啊，是再去发动战争，例如去打波罗的海三小国同埋吞并整个乌克兰呢，我相信就不会。所以呢，你今次脆脆地，如果北约是承认乌东那里被他占领先，但随即加强对乌克兰自卫的军备，到时泽连斯基落不落台就已经是次要，就将整个乌克兰其他国土啊，嗰度咧系全面武装，同埋展开个重建啊，再加埋北约咧系不答应咧系不再扩充，即系保留日后啊系再接收新会员嘅权利。嗱，呢个咧就唔等于话咧系永久嘅和平，呢个又要睇下普京咧系在位咧系挨几耐。如果普京落咗梅德韦杰夫之流啊去接替嘅话，咁仲咪有冇呢啲咧系咁鹰派嘅意志？我相信咧，对于长远啊， 系对俄罗斯咧系不利嘅。我就算俾你吞咗啊，嗰个乌东嘅四个省，之但系如果你大家俾面啊，就叫俾翻啲面俾阿 Donald Trump，而美国嗰方面咧，亦都俾阿普京落台咧，就反而两国之间系可以就更加长远嘅战略目标，就系可唔可以咧，将俄罗斯拉拢过嚟，嚟到对付另外一个第三国。嗱，呢个远景咧，我相信先至系 Donald Trump。啊，盧比奧同埋曼斯啊，呢一屆嘅白宮嘅美國政府咧，啊，所要謀嘅遠大嘅目標，亦都係中國極之不情願。因為王毅喺冇幾耐之前，上個月去見歐盟嘅時候咧，就俾歐盟爆咗出嚟，就講到明話中國唔希望俄烏戰爭咧係結束，因為一結束嘅話，美國嘅注意力咧就一定會咧係集中打擊中國。嗱，呢句説話唔知點解王毅都會講咗出嚟。但系总嘅嚟讲，你唔好理咧乌东啊，嗰个领土会唔会俾俄罗斯结束？就系、是、一旦停止战争嘅话，呢、这个系对中国系最不利。嗱，如果系咁咧，就变咗系对美国同埋欧洲咧系最有利啦。咁当然咧系受到损失嗰个就系乌克兰。之但系乌克兰咧亦都可以止蚀，就从此唔需要打仗住，从而转移咧系对嗰个战后经济嘅建设。在呢方面，相信乌克兰政府同埋泽连斯基有相当嘅心理准备，因为最近前日乌克兰嘅外交部长就讲到明，喺战后嘅重建，乌克兰将会不欢迎啊，系曾经援助过俄罗斯嘅国家，仲讲到明系咩国家呢？就系、是、中国同埋印度。所以而家有迹象显示咧，乌克兰嘅政府同埋人民已经有某种嘅心理准备，就系、是、输少当赢，就已经打甩牙就和血吞。烏東嗰三省四個地方咧，睇怕咧都收唔翻，而且咧已經咧係滿目瘡痍，就倒不如承認咧係俾俄羅斯佔據先，要喘一口氣，日後咧以圖再舉。嗱，呢個咧就唔算得係投降，亦唔算得係屈辱，最多咧我認為計埋長遠啊嗰個戰略嗰個遠景係叫打個平手。而對於普京嚟講，佢自己心知肚明。系嘛？佢今次已经又要征召嗰啲北韩嗰啲士兵过嚟，所以八月八号啊，呢个 deadline 我相信过咗之后，应该有某啲嘅突破，因为 Donald Trump 等唔切。嗱，退一万步，如果普京啊系仲系咁僵硬，仲要打落去咧，咁我相信咧，今次就仁至义尽，全世界咧就无话可说，就咧 Donald Trump 咧系将会以更加强硬嘅手段咧去对付翻俄罗斯。我上兩集咧係講過，到而家反而美國唔介意係挑起一場戰爭，或者將現時嘅某一場區域嘅戰爭升級。果然，我嗰兩集嗰集講完之後嘅幾日，美國即刻派核潛艇咧係喺俄羅斯嘅門口掃出嚟。呢個我舊年一早已經講過啦。如果你仲要浪費時間喺度囉囉嗦嗦，你倒不如啊將啲大力殺傷性嘅武器核彈咧，就全部堆曬去俄羅斯嘅門口。嗱，你咁樣樣咧，一定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就係你夠膽用，而且係要用先。嗱，只要咧你擺出個姿態，令到普京相信你美國夠膽先用核武器嘅話，咁佢先至會冚牌。嗱，以你有咁嘅恐嚇嗰個姿態咧。就要准备擦枪走火，弄假成真，真系要动用核弹，咁啊睇下你射边度啦，系咪啊？ 嗯， 呢个叫长痛不如短痛，冇得缩噶啦，而家嗱，而家你又搏一铺，嗱，而家咧到呢分钟，似乎你嗰两艘核潜艇啊，嗰个威吓咧系收到效果，嗱，但系咧你美国咧就一定要唔好当系威吓，摆得嚟咧你就预咗50% 嘅机会你要动用嘅。冇得傾啊！呢樣嘢當然咧，你動用咧有一個大前提，你要學習日本喺1937年7月7日就要製造一個藉口。當晚咧就話有一個日軍喺操練嘅時候喺北平咧嘅郊外嘅遠平城失蹤，就懷疑俾中華民國政府咧係攞咗去，於是咧先發動七七事變，大舉侵華。嗱，呢個藉口啊，就一定要由美國製造，譬如話你整幾隻船。洗埋去克里米亚船上边咧，整只呢啲叫炮艇咁啊， 船上边咧，喂，要有若干嘅美国嘅官兵啊，啊或者起码着晒美国军服啊，你揾嗰啲准备啊，系驱逐翻去南美洲嗰啲咁嘅非法移民喎、啊。你捉佢哋上船，然后叫佢哋着美军嘅军服，然后乘只炮艇驶埋去克里米亚嗰度，就搏俄罗斯嘅海军咧，系将嗰只战舰打沉。一打沉，哦，咁就啱啦。即是你先聊者战，嗰阵时就美国全面开战。嗱，呢个点样开战，几大个规模呢？呢个美国五角大楼去决定，就打场世界大战先，冇得缩嘅呢样嘢。到嗰阵时，边个缩呢？我相信系普京缩。你咁中意咁串串共成嘅讲话核弹啊嘛，我而家用俾你睇先，就用一个小型核弹睇下炸边度，或者咧就索性系斩头。啊！呢啲讲出嚟系好串嘅，但系冇办法咧，呢个系政治现实啊！迟打就不如早打，长痛就不如短痛。啊！呢个咧，而家既然咧，而家国际政治已经沦为一个江湖社团啊、黑社会咁样样嘅层次，就咧系要见血噶啦，冇办法。当你摆出呢个姿态嘅时候，对方就会缩，起码你有50%个机会。是最终不需要动用核弹，但是这个 option 这个选项的迫切性越来 越来越明显，因为这个浪费太多口水解决不到。欧洲那里现在当然有一个良好的收获，就是他们知需了，嗱嗱声加强国防预算，英国也是这个呢，对欧洲即是对北约的欧洲国家呢，亦都系打咗个两巴，要佢哋咧企定，同埋咧企直，同埋生性。嗱，呢个目的咧都已经达到。所以如果今次系达到停战嘅话咧，其实你计计埋埋嗰啲总积分咧，系北约同埋咧美国系有赚嘅。而咧有蚀嗰个领土嗰个咧就系乌克兰，但系止蚀咧你就唔需要咧系再打仗，就休养生息咧，将战后个废墟咧。是付诸重建，嗰阵时仲会有一个经济复苏添。嗱，而家唯一咧就系剩低咁样样嘅一个方案。嗱，如果普京中到重制嘅话，过咗8月8日，美国就一定要喐手。呢、这个冇得缩噶啦，冇得缩啊，系咪？ 嗱，我觉得咧，美国系一定要摆出一个强硬嘅态度嘅，因为咧，而家俄罗斯咧，普京咧，状况咧系表面上咧系能够摆出强硬嘅，实际上经过咗3年多嘅战争咧，国力虚耗同埋佢弹药嘅储备咧，已经系唔能够再发动另外一场战争噶啦。只不过大家系担心咧，普京使用核武啫。但系呢个问题我哋讨论过啦。如果佢真系要用核武啊，一早啊已经使用咗啦，因为以乌克兰嚟讲啊，嗰种侵入去库斯克州反攻已经触及了所谓的红线很久，是吗？而且一直以来即是普京呢、都是一个理性的人，他知道呢动用核武除了成为历史的罪人之外，是根本不能够去达至他的目的，因为他的目的是想恢复回这个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嘛。那如果你动用核武的时候，只不过将俄罗斯呢即是更加去倒退回到去呢这个、二战之前的之前，即是说呢根本就不能够呢、建立这个彼得大帝帝国呢那种荣光、啊。所以呢其实普京呢是摆出一个类似倒这个华士啤的态度呢，是利用这种核武的武器作为威胁的。但大家都知道啦，其实自冷战以来核武器是拿来吓是多过拿来使用的。这个在很多的冷战时代的研究文献里面已经讲过了，没有人真的可以动用核武，因为一动用核武这个是叫做 mutually destroy 的一个这样的状况，就是说相互毁灭。所以呢是普京这个其实不是一个 option 来的。但反而你如果用回常规战来去作一个压迫他呢，他是根本承受不到第二条战线。包括有人提过北约其实可以在其他的、边界向俄罗斯施压，令到他不能够去面对两条战线。因为现在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一次差不多是最后的通牒给普京。虽然表面上现在他是占优，因为他占着4个州和克里米亚，但是 即系俄军咧，都唔能够喺每一条战线上边咧去采取主动，同埋咧继续向前进攻，你就知道其实佢哋根本就冇咁嘅能力。所以美国咧，我觉得啦，而家经历咗轰炸伊朗啦，以色列亦都经历咗咧对哈马斯喺加沙地带嘅作战啦，你就见到咧谈判系远嘅，拳头再近，即系话咧只要用实力咧就可以迫使咧和平嘅出现。嗱，你见到炸完伊朗之后，伊朗点咧？伊朗其实冚晒牌嘅，佢喺国内虽然宣称胜利啫，但实际上喺国际社会上边，而家完全哈马斯得唔到伊朗嘅支援，亦都支援唔到啦。另外，佢亦都冇再敢咧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啦，亦都冇再射导弹向以色列啦。咁你就点样解释呢？就最简单，就系唔打唔松脆咯，就系、是、因。 一定要喐手噶啦，另一个方案就系新加入北约啊嘅芬兰。芬兰同埋俄罗斯咧有一条边界嘅，啊呢个边界双方嘅军事对峙咧，都几浓烈嘅，就怼芬兰上去，然后咧开几枪，啊你开几枪就屈俄罗斯话俄罗斯开枪打死你一个兵先，就叫芬兰啊代表北约嗰度一怼过去，就开辟第二条战线，你喐手先啊，系嘛？喂，你唔好以为啊，净系你识得屈人啊！要北约同埋美国够胆屈翻佢，然后其他嗰啲导弹整多两只核潜艇喺晒嗰个波罗的海嗰头，咁我睇你普京点，系嘛？我横掂芬兰都系一个好勇武嘅国家嚟噶，好打得噶。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同啦，呢个咧德国啊系交过手噶，以前亦都同我呢个苏联交过手啊，咁咪试下咯，系咪啊？横掂啊！大家都呢啲经济啊，死咕咕啊，唔打场仗咧就唔会消耗咁一啲军火啦，系唔会咧刺激呢个咧 GDP 嗱，好多嗰啲咧左交啊、知识分子啊，听到呢度脚软嘅，因为佢哋纸上谈兵，佢哋系一介书生，佢哋唔系丘吉尔、李光耀啊，而家咧卖牙嘅咧系需要见拿破仑嗰种真章啊！因为咧，先聊者战唔系我喐手嘅，系你呢个邪恶轴心嘅集团咧，系欺人太甚， 嗱， 唯 对 有 于， 系咁样嘅咋。咁点啊？如果唔系点啊？系咁日日拖落去，咁啊，乌克兰嘅平民啦，乌克兰嘅嗰啲儿童啦、妇女啦，系日日喺度咧，系俾普京屠杀紧嘅。 嗱，对于咧，Donald Trump 嚟讲咧，我觉得佢解决完关税嘅问题之后咧，将个注意力放翻喺乌克兰之后咧，佢就会结结实实咁要求普京咧停战嘅啦，因为而家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佢。亦一定要兑现佢乌克兰战争停火呢个之前开落嘅支票，因为如果佢唔找呢张支票嘅话呢喺嚟紧嘅中期选举啦，又或者系跟住落去嘅第二届即系如果共和党希望都继续咧执政嘅时候呢呢个兑现唔到嘅支票呢系一个致命伤嚟嘅。无论如何呢而家佢都要结束呢个战争不惜任何代价，甚至系你可以将领土嘅问题搁置啦但系你话呢个明文规定真系白纸黑字要割让俾俄罗斯咧，我都觉得不能够接受因为始终咧系一个侵略嘅行为。咁于是乎咧，我觉得而家咧就你唯有止戈为武啦，就系、是、用美国嘅军事力量咧去迫使俄罗斯接受，因为咧俄罗斯系冇可能咧坚持落去嘅，同埋因为而家咧即使咧系乌克兰咧系有70%嘅民意咧希望个战争终止嘅时候咧。都唔應該將烏克蘭犧牲，我覺得始終咧烏克蘭咧佢係一個民選嘅政府啦，佢當初咧抵擋咗俄羅斯嘅侵略，犧牲咗10萬計嘅軍民啦，我覺得咧係唔能夠咁樣出賣佢，所以我覺得 Donald Trump 咧今次咧係雖然表面上係要俾面子嘅普京，亦都需要咧作出某啲嘅讓步，但係咧都唔能夠完全咧接受晒普京所有嘅要求。嗱，呢張牌咧，我覺得要咧即係要洞悉普京呢個人佢都係咧。即系社团大佬格，系抛你浪头，希望咧你能够咧，即系完全咧接受佢嘅条件。但系佢唔系冇理性嘅，佢知道咧，如果真系好似社团之间真系要开片嘅时候咧，俄罗斯有几多力量？因为如果佢万一真系即系失败咧，成个俄罗斯呢个国家咧万劫不复，而且亦都已经咧系俾中国咧超前不可能咧再占世界上排第二嘅地位。咁而且